把它就接收进来了。那么这种波能量是以波的形式，宇宙能落于你头，那你说能不健康吗？ 各种能量有各种各样的波啊，哈。 对呀、 啊，哎， 那个宇宙的能量， 嗯， 是吧？ 嗯、 天体的能量， 对， 能作于你头部、 嗯， 那人就健康，那就长寿。所以它这个这种形，对健康也起了作用，哎，那么再一种呢，就说这个东西啊， 嗯， 它能做一个传家宝、传世之宝。 哦， 就是你怎么震，可以这么说，你八辈子也不带把它磨没的。 对， 哎，那你说磨不没、 嗯、 这玩意给谁呀、啊、咱不能扔了啊，老了那就给孩子， 嗯， 孩子老了他也不带磨没的，还给孩子，就子子孙孙啊、往下传，是吧？传什么呢？就传健康， 对， 传智慧，气场好能不聪明吗？ 嗯， 那聪明不就是智慧吗？传念相。 哦， 啥叫念相呢、 嗯、 就是过去啊，那古人家家有家谱，为什么立家谱？就是不要忘记老祖宗。 哦， 把祖宗忘记的人， 嗯， 不会有好下场。 嗯， 那能好吗？ 忘本呐。 对呀、啊，把祖宗都忘了，那能好吗？ 就是， 就说呢，利用家谱，一代一代的往下传。 对， 知道祖太爷叫啥名？太爷啥名？爷爷啥名？是吧？就这么往下传。 嗯。 可是今天呢，不讲这个了，今天讲啥？讲钱， 对， 讲物，是不是啊？不讲谁是老祖宗，所以很多人呢，认为那是四旧，不立家谱，根本不记祖宗是谁。 嗯， 这个不好，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儿， 嗯， 都不好，因为它远。 嗯， 哎、你可以用一个小钢锯条把它掰个尖儿，你就能把那夫妻俩的名字磕在顶上。 哦， 这个能磕动，就是再过几百年，个个都是老祖宗。 嗯， 但是有了这个玉枕，哎，就是你搭了孙子也知道祖太爷、嗯、祖太奶叫啥名、嗯、是不是啊？ 也是哈。 对，你要没有他真的忘了。 嗯， 哎，有了他代代相传，爷爷叫啥名，太爷啥名，祖太爷叫啥名，哎，就这么一代一代的，这就是传家宝， 嗯， 传世之宝。哎，你不用刻意的去立家谱。那么的第六个好处呢，这是一个无价之宝。什么叫无价之宝呢？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 对， 玉再过若干年之后，这个地球上玉全都抠没的时候，你说这玉是不是无价之宝？那玉有啥用呢？它怎么能变成无价之宝了呢？它怎么比黄金还贵呢？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 对， 因为呢，玉它镇宅，这个用那个过去的说法，家里头有玉平安叫镇宅，叫辟邪，叫醒脑明目，养人， 嗯， 养人就无价，健康就无价， 嗯， 生命无价， 嗯， 长寿无价， 嗯， 是吧？ 他所说的这个镇宅呀，不是迷信哈，就从健康角度哈。 有人说， 嗯， 说人养玉三年， 嗯， 玉养人终生，就说你看戴那个玉镯， 嗯， 年头多了，那玉镯的色儿它都变。说过去的人呐，都讲戴个玉佩。 对。 什么叫人无玉不贵呀？ 嗯， 什么事无玉不雅呀？ 对， 啊，这有很多很多的说法。 这个古时候啊，很多人视这个玉为灵物哈，灵气。 哎 哎， 对， 它有灵气， 有灵气。 这个灵气呢，可能我们现在来感觉呢，就是一种功能，是吧？ 对， 啊， 说玉通灵， 作用就是 通灵， 哎， 养人， 对， 美容，明目，醒脑， 哦， 安神，哎，说它的作用很多很多。 嗯， 其实吧。说了半天嘛，是它含有微量元素，那个玉是怎么形成的啊？ 嗯， 咱不去追究了，但是它比土含的肯定是多多了。 嗯， 那么刚才咱做这个实验， 嗯， 那土里边含的微量元素搁那比测， 嗯， 就它释放出来的我们都接收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？ 哦， 所以这个呢，从这一点来说呢，这也叫无价之宝。 嗯， 真的有一天地球上玉没有了。把不通的问题解决了， 嗯， 把这头脑老发热的问题解决了，把微量元素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所以那个老干部啊，就在那个杂志上说，老了，满头的白发都变黑了， 嗯， 脱落牙齿，长出新牙了，这就是它打通的作用，就是通了。 嗯， 那么呢，你要是说光靠自己体内的有益菌， 嗯， 让它通，力量呢就不如再加个外力，哎，这个效果呢会更好。你看这个呢，就是玉枕的问题。那么还有呢，